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60集，磁州。几日后，晋军果真到了磁州城下，周贵不敢直接放行，只是开门迎了萧迟野和沈泽川入内。他早早叫人备了酒席，可是萧迟野以路上奔波疲惫为由推掉了，就让他准备一桌家常菜，准备叙叙旧。他们先前没见过面，仅仅通过书信，哪有什么旧可叙，不过是找个机会详谈罢了。沈泽川换了身衣裳，站在屋内的屏风后面，透过窗子看庭院。萧迟野进来的晚，还在解衣裳，他解了一半，伏在屏风上沿看着后面的沈泽川。 隔着屏风能瞧清楚吗？ 沈泽川看到屏风被他轻而易举的就压了下去，想着这人个头是真的高。 如梦如幻瞧着才心动，看清楚了就没有那么风光旖旎了。 萧迟也敞开的衣裳露着半面胸膛，他落拓不羁地挂着最后一件衣服，隔着屏风能隐约看见那些结实的肌肉。他还伏在屏风上方，离开去都后就再也没有戴冠，乱糟糟的发却遮不住英俊，他似乎离李北越近，越显倦狂自在的本性。 风流挑打的家伙。 沈泽川跨进，抬手拢了萧迟野的后脑勺，仰高头跟他亲吻。萧迟野捏了沈泽川的下巴，欺负沈泽川比自己矮，把人往高里抬。沈泽川露着那光洁白皙的脖颈，被寒得一阵酥麻。萧迟也揉着沈泽川水亮的唇， 看清楚了，这还不够旖旎吗？ 沈泽川舔着唇间的水光，却变得更加红润。 还差点意思。 萧迟也凑近了，低声说， 今夜500两，包赚不赔。 我怕我身娇体弱吃不消。 沈泽川微微后仰，手指意犹未尽地滑下来，隔着屏风薄薄的料，沿着萧迟野胸膛向下。萧迟野眼神危险， 不要妄自菲薄啊，兰州。 沈泽川收了手， 适才进来时，我看周贵身边还有个人，那是谁？ 不认得，应该是周贵的师爷，待会儿在席上问问就知道了。 他既然没有立刻放行，就是还有顾虑。 萧迟也利落地换了衣裳。沈泽川看萧迟也转出屏风，便又望回院中。 晚上谈话时不能。 萧迟也猛然把沈泽川掐着腰抱起来，转了一圈抵在了窗侧的墙壁上，压着把人狠亲了一顿。沈泽川抬臂挂在他身上，被他突如其来的亲吻叫得晕头转向，气息凌乱。 不能仗势欺人。 萧迟也神色正经， 谨遵七训，我知道的。 沈泽川还在喘息，萧迟也给他把衣领扣紧，又拨开墨浓的发，捏了捏沈泽川的右耳。 我要趁早在这挂个坠子，刻上我萧策安的名字。 周贵按照萧迟野的原话，在自己的庭院里设了一桌家常菜。沈泽川入院时发现，这庭院虽然布设简单，却很别致，亲近自然，没有金玉器。周贵迎了萧迟野，让萧迟野坐上座。天正六月，小岸侧旁环绕着清冽的小溪，垂枝浮水，凉爽快活。周贵没有让别的人伺候，只有孔领侍立在侧为他们斟酒。萧迟也静了手，看那杯中酒水逐渐上满。 周大人费心了，酒还备的是李北的马上行，我离家多年已经很久没有喝过了。 这酒是李北铁骑里的粮食酒，又烧又烈，冬日在冰天雪地里小饮几口，身体就暖和了。它之所以叫做马上行，是因为30多年前李北王萧方旭在新婚夜收到边杀入境的军报，他来不及卸下婚服，就翻身上马，要去上阵杀敌。临行前， 同样昏服未患的李北王妃提壶倒酒，与坐在马上的萧方旭饮了一杯交杯酒。此事是边陲场景，只是借着李北王的名头，让人忍不住喟叹。从此一年360日，多是横戈马上行，就是李北铁骑的写照。周贵看萧迟也神色沉静，便稍缓了些焦虑。 我们与东北两马道靠得近，上个月押运军粮时，军中送了许多坛酒过来，我想着侯爷即将归乡，磁州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，便只能借花献佛了。 萧迟也笑起来。 山肴野素才有风味，这桌菜比起去都的玉盘珍馐更见真心。大人不必自谦，军粮筹备事宜繁杂，磁州能够短短几日就封装完毕，全是因为大人的鼎力相助，这是我该敬大人的。 周贵不敢坐手，连忙起身，双手奉酒跟萧迟也喝了一杯。他饮完酒才落座。 李北铁骑在前线跟汉蛇不打仗，军粮是关乎成败的紧要之物，那是我的分内之事，哪里值得侯爷特地道谢，实在不敢当。 磁州虽然去年丰收，但开春接连接济端州和李北，那都是磁州百姓省出来的粮食，为着此事我也该谢谢你。 萧迟也说着抬手微微挡住了孔领要倒酒的动作。 啊，既然是私宴佳席，就不必拘礼，这位先生也坐吧。 孔领反应很快，他就地行了个礼，还真坐下了。 先生是哪里人？ 沈泽川含笑问道。孔领心思转得更快，他见萧迟也开始吃菜，便知道今夜主坛的是这位沈同知。他俯首答道： 啊，先生不敢当，区区一个山野村夫罢了。我是登州人。 登州人才辈出，不知先生怎么称呼？ 我叫孔领，草字成风。禁军里的谭台虎正是我至交好友谭台龙的亲弟弟。 孔领正襟危坐，看着沈泽川。沈泽川侧手对萧迟也笑道： 他乡遇故旧，策安，改日叫老虎与成风先生见一见吧，乱世相逢不容易。 他把萧迟也叫策安，这个称呼就足以让孔领重新估量这位沈魏遗子。沈泽川进入磁州时不起眼，或者说远没有他的皮囊起眼。孔领知道他是沈泽川，天琛帝亲自破例提拔的锦衣卫同知，但是离开了去都，沈泽川就失去了能够叱咤风云的根基。在孔领眼中，他没有兵，也没有人，他仅仅是跟随着萧迟也亡命到此的一个附庸。然而附庸是不能跟萧迟也平起平坐、直呼表字的。萧迟也自斟着酒： 你拿主意就是了。 周贵看孔领一眼，又看向沈泽川，孔领便起身敬酒： 久仰同知大名。 啊，先生客气，先生请坐，我们边喝边谈。 我是大人座下的笔帖杂流，哪能与同知一事？我讨了杯酒，能坐在这里聆听垂训，已经是半生福气。 沈泽川唇角微挑： 先生实在太过自谦，我听闻先生在端州时也曾做过谭台龙的师爷，边杀骑兵入境时谭台虎主战，他的作战策略都是先生拟定的。 他们才刚进磁州，便已经把底细都打听出来了。孔领心下一沉，说： 我是纸上谈兵， 可惜谭台龙死在了沈卫手上。 沈泽川饮酒： 端州也不攻自破。 沈泽川说的这样轻飘飘，仿佛端州破了只是一层纸破了，不值得恨，也不值得怨。孔领神色渐沉，他坐着半晌后强笑着说： 同知在去都锦衣玉食，哪知端州城破后的百姓苦楚，从茶石河到敦州，千里白骨无人收。沈卫未战是个鼠辈倒也没什么，可他与沈周济设置酒宴，掐死了谭台龙。中伯兵败，我孔成风能换个主子继续生活，可是以谭台龙为首的主战派全军覆没。你说的对，他 谭台龙死在沈巍手中太可惜了，他是中伯的好儿郎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